第四十篇，感恩与求恩。达卫诗歌交与乐官。我热切诚恳地期待了上主，他便垂顾俯听了我的哀诉。他把我从火坑与污泥中救出，放我在磐石上，稳定我的脚步。他将新歌置于我口，为赞美我们的天主。众人见了起敬起畏，都将全心信赖上主。凡全心依靠上主，不对傲慢倾慕，且又不依附虚伪的人，真是有福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你行的奇迹异事真令人不知几许，你对我们的计划无人能与你相符。我纵愿宣扬申述，也多得不可胜数。牺牲你素祭已非你所喜，就开了我的耳朵。全番之祭以及赎罪之祭也已非你所要。于是我说，你看，我已到来。关于我，书卷上已有记载。我的天主诚行你的旨意，被我所喜爱。你的法律常存于我的心怀。在盛大的集会中，我宣扬了你的正义。看，我并没有闭口不言，上主已全知悉。我从没有将你的正义隐蔽在心间，对你的忠厚和救援时时各处宣传。对于你的慈爱和忠义，在盛会中我没有隐蔽。上主，求你对我不要撤回你的怜悯，愿你的慈爱和忠诚对我施加保存。因为四周困迫我的灾祸实在不可胜数，我的罪过紧握着我，使我无法目睹，树木比我头发还多，真使我心痛苦。上主，求你开恩救我。上主，求你速来救我。愿那些谋图杀害我的人一同蒙耻受辱，愿那些喜欢我遭难的人一起含羞退走，愿那些哈哈戏笑我的人都满面羞惭的惊慌失神，愿那些寻求你的人都因你欢欣鼓舞，愿恋慕你救恩的人都常说大在上主。我虽然卑微贫苦，我主却对我眷顾。你是我的助佑，我的救援，我的天主，求你不要迟延。